为商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嘅云带正为广西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今晚渐转多云，听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74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17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9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9.5跌24.5，美团318元跌7.8，阿里巴巴222元跌3.6，小米集团26.3跌1.5，中芯国际27.2升1.3，港交所457.4跌11.2，中国平安93.3跌4毫，中原海控13.66升3.08，友邦保险93.35跌1.55，药明生物106.6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5，英镑10.762，瑞士法郎8.376，澳元5.945，加元6.182，新西兰元5.484，欧元9.25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0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613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11美元，卖出173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海景花园。另外一边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即系沿住黄珠路排到去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是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的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在西贡公路有改善工程，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过了嘉林别墅前的支路是暂时封闭的，揸车的朋友如果要掉头可以使用南边为回旋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唔该，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噶。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四月十二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我啱啱够六十五岁，搭车扣两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两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两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两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韩国嘅女子天团 Blackpink 咧红遍全世界，最终嘅 Rosé 有个人作品噃 Underground。 佢嘅演出咧唔系净系听咁简单，要睇埋嘅 music video， 因为真系咧瞓喺地下嗰度跳舞 on the ground 嘅。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Blackpink 嘅 Rosé on the grou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七号骚动音乐，头先我哋喺度筹措紧， 我知啊，我知道发生咩事啊？点解咧？嗰、那个 music bad boy 咗咁耐都冇人讲嘢咧？啊，头先见到波盛咧，好似嗰啲咧，丁满与彭彭入边嗰只丁满咁啊，即系会点咧？就系咧，我嗰个头周围哨。 系啊，突然之间好想讲今日星期几揾唔到，跟住奔神又好似知道我揾紧咩，佢就将个电话递咗俾我。 系啦 ，show 俾我今日系星期三， 冇错，四月七号星期三。 三咁啊，预告一阵间我哋今日嘅骚动音乐访问咧，将会有黎英出场，咁啊同我哋介绍佢嘅新歌《魏妹正传》嘅。 冇错，好期待。 咁啊，但系喺佢出场之前咧，等我哋两个。 我 feel 到你眼瞓啦，今日 点 啊？系咪打机打好嘢啊？ 我都算打少咗啦， 系咪？ 因为今日开麦之前有轻轻讨论下，即系打机呢样嘢。 吓， 即系头先喺出边有倾过偈，跟住话哇，其实两个男仔讲下打机都应该几有趣啊！ 直头可以开个节目讲，净系讲打机都得。 因为呢一样唔系净系我去，但系头先即系我今日做访问的时候，有啲唱片公司宣传人都有讲开，见到奔神就话喂。见到你老婆嘅 IG 影你玩屠龙喎、 啊，喂，我摆我上台啊， 咁噶啦， 系我承认，我琴晚都打到几多点咧？三点咯，都唔算好嘢啊，三点打到唔系打到三点钟，八点钟起身，咁都有五个钟瞓到啊， 哇，好多啊， 所以你都明白。 點解頭先我係揾日期揾咗咁耐啊？ 但你咪會追出新 game 打嗰啲啊？ 梗係會啦，最近咪就係玩緊大家玩緊嘅 Monhun 咯。係。出咗新一代嘛，上個月尾，咁我其實都已經冇啲朋友咁癲嘅，即係因為 Monhun 如果有玩嘅朋友仔就知，即都追進度，因為你要不停去打唔同嘅怪獸，跟住然後攞唔同嘅材料，整唔同嘅裝備，然後再打啲勁啲嘅怪獸咁樣啦。咁所以咧，我最誇張係見到咧有啲朋友仔一出咗。佢應該唔夠兩日時間，我問佢誒點啊？你打咗幾多粒鐘？因為個遊戲直頭會話俾你聽，你打咗幾多粒鐘咯？卅粒鐘到咯咁樣，卅粒鐘你冇瞓過啊？ 三十粒鐘啊嘛， 係啊， 我聽過三粒鐘嘅開始， 三十粒鐘啊！哇，咁啲人就真係好誇張，真係不眠不休。咁啊，賓臣就好啲嘅，都 有眠嘅，有休， 有眠有休，同埋其實我而家真係打機打少咗啦，我以前係。即其實我覺得我要糾正一樣嘢，就係我老婆講得我唔係好啱咯，因為我真係比起身邊啲朋友係打得少好多。我係基本上隻 game 出咗嗰晚玩咗幾粒鐘，跟住因為已經忙咗忙碌咗一整個星期，我已經擺低咗好多日，跟住去到即係呢兩晚啦，叫做每晚臨瞓前玩一陣咯， 叫有紅假咁可以。 係啊係啊，因為嗰啲一陣其實。你唔覺噶，無啦啦飛走咗兩粒鐘噶啦，係啊，打兩鋪，三點噶啦咁樣咯，咁所以你有冇呢啲狀態咧？打機 好追新，即係最新嘅，個原因係因為關錢事，唔係淨係隻遊戲啊，連嗰部主機推出咧，我都係中意買，可能佢出薄版會平少少啊，同埋通常第一代咧，而家再諗翻轉頭係好多嗰啲 bug 啊， 係 對一隻點落去食咗又出唔翻嚟，好多噶嘛， 係冇錯， 係啦，同埋因為你一新出咧就會貴啲，跟住啲 game 又未跟得最快。咁所以我通常我係慢啲嘅呢方面，我會攤動咗先。 我都係啊，新出嗰部咩 WiFi 5咧，人哋個個都話係 WiFi 啊嘛。咁我都未買啊，即係主要原因一樣嘢係抽唔到啦。 係， 即係我唔明點解出一部新嘅機，然後 因為攞去送曬俾人咯。你唔覺好多都收到啲機嘅咩？就因為送曬俾人咯。 天怡之前都同我講話，佢屋企有一部，我都好羨慕。唔知天怡而家聽唔聽到咧？但係我就 你嗰部未玩，你俾賓臣啦。 係啦，咁但係我就第一抽唔到啦，第二我覺得唔急啦，即係因為我覺得咁樣嘅新嘅遊戲機推出咧，其實佢最初期係冇乜 game 玩噶，好少選擇嘅。咁我又覺得等下先咯，遲下有啲 game 想玩先買啦。 因為佢出新 game 有佢哋有一種策略，我發現就係佢通常會有一隻。所謂係咪叫旗艦 game？ 就係嗰隻遊戲係能夠好充分表現到新呢一部機嘅嗰啲配備嘅，即係例如畫面好正，或者嗰陣時唔知轉第四代定係第四代嘅時候，因為嗰個性能好咗，可以玩啲開放世界嘅遊戲啦。因為佢讀取嗰個 data 上面速度好快，咁佢咪會推一啲旗艦嘅遊戲去 sell 緊呢部機最勁嗰樣嘢。 冇錯。 咁但係因為旗艦嘅遊戲佢唔會有好多款式。咁如果你嗰、那個旗艦遊戲唔係你嘅喜好，例如你中意玩槍 game， 佢旗艦遊戲係玩俄羅斯方塊偷亂噏啦。 即係最好而家有旗艦遊戲係玩俄羅斯方塊啦 。即係咁俾佢啦。 唔怪你話你唔更新嗰啲遊戲啦，原來你仲玩緊 俄羅斯方塊。点估到我举例子俄罗斯方法咧？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哎呀，经典啊呢个音乐。 咁所以佢出嗰一个嘅旗舰游戏，如果唔系你嘅喜好嘅话，即系我啲好多时候都未必中嘅话。佢出嗰啲 RPG， 我中意嘅，但系我知道太花时间去玩咧，佢 hit 唔到我。我中意玩嗰啲比较回合上。即食性嘅嗰啲無傷嗰啲咧，唔使用腦除草遊戲， 你中意玩十分鐘又得，你中意得閒嘅時候玩四粒鐘都得嗰啲啊嘛。 係啦，又唔使太多連線嘅，因為即譬如我哋都頭先有講，譬如賓臣玩嘅呢只屠龍咁樣計，而家最 hit 嘅時候，佢有一啲嘅任務或者一啲遊戲嘅功能係要靠連線先至能夠達成嘅。 哦，係噶，係噶。 咁但係你過咗個水，我當你隔咗半年之後玩啲 friend 都轉咗啦。你自己一个人已经玩唔到嗰啲关卡，咁你咪已经享受唔到嗰样嘢咯。 我咪就系呢个状态咯，就系身边啲朋友一出已经煲咗几十粒钟，我先嚟都唔知有冇十个钟，跟住然后而家即系早两日放假问，喂。 我終於有時間啦，不如連機啦咁樣。 係 嚇、啊，我打到邊度邊度咯？打到即係佢哋嘅獵人有個 ranking 咁樣，我打到 HR 五咯咁啊嚇，我仲係一啫喎咁樣。我唔話你自己打住先咯，你追到上嚟同我講咯。咁跟住我就冇咗嗰個心機去追咯，因為冇朋友玩啊嘛，冇、哦、朋友同我玩，我就唔想玩啦。 係啊，同埋由細到大屋企即係唔會特別俾錢買家用機咧。咁變相我通常玩嗰啲遊戲都係online game 嘅、 啊啊啊， 即係以前再特別 hit 啲啊嘛。咁 online game 首先我有部電腦咧，我唔使特別買嘅資料片，咁有啲唔使月費嘅啦。後屘即係你俾錢買道具，咁我嗰段時間玩得多啲。咁嗰段時間就啲身邊嘅朋友會玩咧，咁就好啦，即係翻學有嘢傾啦，就喂呢只角色點樣樣升，點樣配點？ 嗯嗯， 我好讀啊呢啲 term， 究竟升嗰、那個 OK 啦 ，OK 啦，還可以。 究竟升嗰、那個？嗰、那個 INT 定係 AGI 定係 strength 咁樣啦 ？INT 係點解 ？Intelligence 即係嗰啲 速度啊， 智慧啊，通常係出魔嗰啲咧。 OK OK OK， 法師類嘅就通常升 INT 嘅咁樣。如果玩刺客咧，就係嗰啲咩 AGI AGX 咁樣。 OK OK Agility 啊，記得啦。哇，好耐冇玩呢啲 game 啊，真係完全唔記得 啊。呢啲咁樣 你最早期玩係咩啊？ 我第一隻如果真係玩嘅 online game 接咗啦，嗰隻叫做寵物王。有冇听过？ 有啊！ 点解会玩呢？嗰阵时应该系千禧年代好 hit online game， 嗰阵时嗰啲龙族啦， 系 咩金融群合转， 哎呀金融群合 天堂啦，系啦、 啊， 但系呢一堆嗰阵时系要俾月费嘅， 系啊系啊，要买点数卡， 系啦、啊，我冇钱买点数卡噶嘛，咁、啊、所以宠物王我记得当年系喺中学去七仔食 lunch 嘅时候， 系 佢唔知买满几多钱咧，就会送一只 CD 资料片俾你，就可以免费玩。 OK， 初头佢个吸引力我记得就系因为免费，唔使月费，咁啊同啲同学咪开始玩咯。 OK， 但系后屘玩到唔知隔咗。半年多啲或者一年咗， 執咗啦， 唔係佢要收錢啊。 哦， 咁跟住我就冇再玩啦， okay, okay. 就送曬俾人。後屘就陸陸續續咧揾一啲免費嘅機。另外有一隻都係好經典，如果同我同年代一定會聽過《天外》。 点解我同你同年代，但系我冇听过。 搞错天外、 啊，天外啊，天外飞仙， 天外飞仙 个 天 外玩咩噶？ 其实都系 online game 嘅育成啦。咁、啊 哦、 但系佢嗰个育成嘅。嗰種玩法就係你會收集一啲珍貴嘅卡片，嗰啲卡片咧就係可能三國時代嗰啲英雄啦， 哦 okay、 即係譬如有孫尚香啊、劉備啊嗰啲咁樣。 係 咁嗰陣時嗰個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其實係要收月費， 啊， 不過暑假嘅時候嗰幾個月佢就會開免費 server 玩。 哇，正喎、 啊！咁但係一開學之後，即係九月完咗暑假， 又要收費啦， 就收翻錢啦，即係吸引啲人去玩。咁、哦、我每年暑假嗰陣時就係同我堂阿哥， 嗯， 就係玩免費 server、哦。一開學咧。就唔玩噶啦， 系 咁等到佢可能暑假再开翻免费 server 有阵时，你可以继承到嗰个角色或者重新玩过啦咁啊。咁、嗯、我嗰阵时就系搵免费咧，总之就系搵 免 费游 戏。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头先你讲咧，即系等于我以前玩金融群合转咁样啦，要买点数卡啦。其实嗰阵时细个都已经觉得好贵，因为你可能买即系细个冇乜钱啊嘛，储钱啦，咁、嗯、可能你廿几蚊先玩得嗰十零粒钟咁样，又要再买张新啦，咁样已经觉得好贵啦。咁到大个啲咧，即系出啲家用机咧，咁你买一只正版游戏，可能而家讲都四百几蚊啦，我都觉得好贵，但系。我想讲一个更加深嘅坑，就系、是、最近我开始迷上玩手机游戏， 哦， 三国嗰啲，跟住然后咧，我有啲卡数系找唔晒。 吓， 嗱，唔好同我讲，唔好同我讲，唔好同我老婆讲啊。 第六可能听 我应该，我应该用咗四位数字嘅钱去玩。然后呢我唔系系唔觉㗎嗰个过程系唔觉㗎系买啲啲 package， 买啲啲 package， 咁觉得啊少少地少少地啦，跟住然后你下个月 check 一 check 张单喂 喂喎、啊、大哥 喂，跟住然后我就发现哇我终于明白点解你会睇到有啲新闻呢啲小朋友玩啲手機 game， 然後阿爸阿媽無啦啦睇咗睇張單，原來有十幾萬要找又找唔到嗰啲，原來係真係會咁樣發生嘅。咁我就學會咗呢個教訓啦。 嗯， 我今個月學會咗呢個教訓之後，我就發誓以後玩手機遊戲我唔會再課金啦。呢、这個太深刻 的經歷，其實你計到條數啊，因為我有睇過佢嗰啲唔同手機遊戲，即係而家佢大概的概念就係、是、可能你會俾錢買一啲嘅你當石或者嗰啲唔知寶石咁樣，就攞嚟抽嘢啦。 係啊係啊， 其實你計翻我有除過㗎，一粒咧可能講緊可能五六蚊一粒㗎，但你抽一次可能 以十粒計㗎。 係啊，就冇咗㗎啦。係 啊， 跟住然後即係我玩三國嗰啲，即係會抽一啲武將啦，即係咩曹操啊、劉備啊咁嗰啲啦。跟住然後我計翻嗰條數，就係原來咧，我一隻嗰啲曹操、劉備咧。原來幾百蚊一隻，即係你係夠本身你嗰個錢係夠買一隻三國無雙，或者三國志去玩，嗯、但係我將呢個錢擺咗喺一個角色身上。 嗱，呢個我有小心得啦。通常我覺得點樣揾一個基準而覺得我應唔應該使嗰嚿錢去貨金去抽一個角色呢，例如譬如頭先有武將啦，又或者我玩啲遊戲，佢會同一啲動漫嘅作品合作， 咁 佢嗰啲期間限定咧就會抽翻，譬如我的英雄學院又可以抽翻主角嘅角色，諸如此類 ，Eva 嗰啲。我基準就係，如果我貨呢嚿錢係夠錢，我買一隻實體 figure 嘅話咧，我就覺得我唔應該擺喺虛擬世界。 啊 ，OK OK， 我覺得呢個係 OK 嘅。 你可以對比到先知道咩叫多同少或者貴同平。 係啊， 係啦，即係我百零蚊，我買到一隻 figure 可以擺喺屋企，我仲可以摸佢， 係啦， 我仲可以掂到佢，可以幫佢影 下佢咁樣。 咁我冇理由使同一嚿錢擺喺一個虛擬世界換啦。 我明 白啊，呢、這 個概念即係你完全係 apply 到嗰啲咩海賊王啊、 yes. 我的英雄學院度，但係問題我嗰個係三國啊，你有冇見過有劉備嘅 figure？你有冇见过张飞嘅 figure？ 我有见过关羽像， 都可以去搬一个翻嚟嘅。但系我都恐防唔系嗰几百蚊解决到嘅事。 我有一个咩分享过就系、是，佢使咗嗰阵时玩6000蚊 吓， 抽一只关羽翻嚟。 哇！ 我即时嘅反应就系你6000蚊，你真系可以买到一个像翻嚟。 系啊， 分分钟你开 好靓添， 你开埋光。 你唔系啊，系连埋张台买埋翻嚟，都仲有剩啊！ 我把青龙偃月刀发发声，都唔使咁嘅价钱啊！ 哇，你朋友都好富贵、啊， 佢真系好富贵噶、 啊！哦，咁唔怕， 所以佢玩啲 game 系闲闲啲摆四位数字落去噶，佢 total 应该用咗6位数字玩所有手机、啊。 呢一个咧又系一个原因，点解我会投放咗咁多钱喺呢个 game 入边？就系、是、因为咧，我发现即系你都知嗰啲三国游戏，你会有其他玩家同你互动噶嘛。 系、 嗯，跟住然后咧，嗰啲货金货好多嗰啲咧，原来佢哋一个 account 咧系成10几万噶。跟住佢哋，哎，唔緊要啦，我唔玩咪賣翻出去咯。 但你唔會賣到10几万噶嘛？ 係啊，佢但係對佢哋嚟講係冇乜所謂啊。但係跟住然後我又哇都好似講得啱喎、啊，唉唔緊要啦，即係可能好彩中到啲好角色，咁我可能用3000蚊可以賣翻出去6000蚊咧，即係抱住呢個心態。但係原來唔得嘅，對唔住。 嗱，所以咧，記住啊，我哋一個非常之有教育意義嘅節目，你無論咩年紀打機，適可而止。因为如果打机沉迷嘅话咧，好容易闹交，闹交咧可能就会唔知啊破坏到关系，唔系下下咧都可以修补得到，甚至乎修补到咧可以作到一只歌出嚟，好似佢哋咁，我转咗歌，我谂起呢一只歌，因为啊 Suki S 同埋佢先生啊，嗰时因为闹交而因为打机而闹交，所以咧有感觉作呢只歌。 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100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就系因为挂住打机，然之后闹交啦，然后就觉得要好好记住身边嘅人，要搵时间陪佢，所以创作咗呢一首歌啊，由 Suki S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一百岁备忘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输入病例，两宗是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都是住在屯门。其中一名71岁女子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曾经去过屯门的明星金阁海鲜酒家、经典厨房、绿荫餐厅和财政轩。另一名患者是41岁男子，住在山景村景富楼高座，在中环汇德丰大厦一间公司工作，14名同事要检疫。患者今个月3号去过海运大厦玩具反斗城、旺角信和中心，亦都曾经去过万邦行的大家乐同埋万年大厦的大快活。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10宗，其中一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70岁女子，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同确诊个案相隔一层，亦都唔同座向。佢冇病征，今个月6号因为跌倒入院，筛查之后初步确诊。涉及12港人案的李宇轩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协助罪犯及冒牌管有弹药共3项的控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8号再讯。李宇轩在内地服刑完毕之后回香港完成检疫，首次到法院应讯。庭上读出控罪的时候，他表示明白。李宇轩不作保释申请，亦都放弃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的权利。代表律师罗达雄和陈天立都有到庭。陈天立在庭外被传媒追访，被问到李宇轩为什么不联络家属等，他说当事人不愿意透露任何的事。对于被指是官派律师，陈天立说绝对不是官派律师。油麻地海宝路下午1点几发生劫案，遇劫事主报称损失超过1000万元财物。现场消息话，一架私家车沿海宝路行驶的时候，突然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两名持刀和锤的男子落车，并声称打劫，之后抢走事主在车上的2个袋，再上车逃走。现场消息又说，遇劫的事主是找换店职员，报称被抢走的2个袋共装有大约800万元的现金。台铁太鲁阁号出轨事故造成严重伤亡，蔡英文总统提出改革台铁，包括彻底解决台铁组织文化长期亏损以及最适合的永续经营模式。他强调不必怀疑政府改革的决心。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在党中常会前率领全体中常委默哀1分钟。蔡英文之后说，事故冲击全台湾人民，相信每一个台湾人都希望台铁可以更安全、更有效率。这个是台铁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他说2018年10月普油马事故之后，行政院针对台铁改革提出144项建议，经过2年时间已经处理109项，剩低的需要时间。蔡英文又说，这5年来政府的施政很多改革成果一一展现，证明了他们从来没有害怕触碰艰难的改革议题。天气方面预测，今晚渐转多云，

純粹是為了喜歡同一班朋友嘻嘻哈哈，亦都有人會選擇好像關智斌咁樣做個隱形人，自己匿埋一個人。有人話醉翁之意不在酒啦。至於是否在乎山水之間呢？ 一絕沙吹開了便污穢，天與海當我永恆之勢，到一月偏偏要還的貴，轉過身可否背下一切，有动不可远近的错位，宁愿像国迷，无此事抗体。沉身体，迷下去就迷下去，尽情浪费。 饮嘢咧，唔一定系追求迷迷糊糊嘅状态。有啲人系趁机去好好回忆一啲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跟朋友喝喝东西的时候想起一个人，或者觉得原来自己是自己一个呢？ 众生里花滚，找一个苦托我灵魂，庆幸能共你这么近，可将你抱紧，那一次猜想有日再不想念，脑内凝着你的声线，在水日放也听。 想一起，想一起，想一起， Friday 嘅咪之后，有佢，佢系庄正。最新派来作品有 Luna is but is a babe 帮忙去作词，作品上一起。酒不沾，心也醉，有些人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怕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Listen now。 酒精不一定是得负面的效果的，有些人可能喝酒为了壮胆，可以等自己大胆一 点。 他是今年的新人 Paula 欧子林，怕什么？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随随道道嚣嚣扬扬冷冷冰冰，看千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梦有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一 岂有未遇见过欢乐？ 彼此想见见可否？地动声受远方。 内心一早已起床，自尊雕刻眼光。 当然啦，亦都好似黄婉之呢首《The Pink Room》所讲，呢、这个尘世间系充满标签嘅。饮酒饮得多嘅人，我哋会标签为酒鬼啊。所以饮酒呢家嘢咧，适可而止，要知道自己嘅尽头去到边，亦都不能够依赖酒精嘅作用。始终人世要面对一啲事情，唔系得一种方法嘅。酒精是令人有一种逃避的感觉，但好像 Perse 这首无门地说，你够敌啊，到底敢不敢走出那一步呢？ 不透过月前头只得冰冻的雪光，祈求仍天真的托火，哪怕终于满身 上车逃走。现场消息又话，遇劫事主系找换店职员，报称被抢走嘅两个袋各装有大约800万元现金。日本大阪府单日新增8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新高，连日超越东京都，成为全国之冠。至于东京都，再多555宗确诊个案，系自2月初以嚟单日新高。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说，病毒迅速传播，重症病床日益紧张，医疗系统面临崩溃，宣布医疗非常事态宣言，并取消府内所有公共道路上的东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外出。按照计划，圣火传递将会在下星期二至三途经大阪府。报道说，其中一个替代方案是改在万博纪念公园闭门举行，细节仍然有待同奥组委商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为广西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今晚渐转多云，听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系啊，话咁快咧，嗰、那个卷轴已经交咗你手上面啦， yeah, 你可以将佢打开啦， 揭晓。 哇，啱听到句嘢咁，哇，不得了啊，真系咁。 系啊，睇埋呢呢个我哋监制写俾你嘅呢个字咧，仲不得了啊！ 等我霸气打开佢先。 系， 哇，哇，啲字仲要咁靓。 系啊，因为我哋嘅监制咧真系有练开字噶， 所以我哋专揾阿监制笨啊，成日都 系善良、美丽、英明神武。 所以丽英你个名咧就喺呢句嘢嘅中间嗰度啦。 哇，系、哦，哇，我呢个系、哦， 其实又要问一问嘅，即系丽英呢个名咧，本身有冇话啲有啲咩含义喺入边？因为我哋我同波盛谂咗好耐啊，都其实两个字都系一啲好好嘅字嚟嘅，好正面嘅。你本身呢个名有冇即系都问过啊？其实有冇啲咩意思喺入边咧？ 我有问过嘅，我呢个名咧就系我公公帮我改嘅、 哦， 但系咧佢就话当时就改得好急啦，跟住所以就其实真系冇乜意思咁样，但系咧我就听我妈妈讲，佢就话咧啊，我阿公咧以前就好中意听邓丽君嘅，可能就系嗰下意识就谂起啊，不如叫丽英啦咁样。 哦， 嚟、 啦，因为丽字同个英字咧系非常之多嘅字咧系可以配合落去，仲要全部都系一啲赞美嘅字啊， 冇错， 好有英气啊！ 所以今次我哋就好轻松就谂到呢个咁正面嘅卷轴 啦，好快啊！ 呢 呢句嘢应该用咗一分钟左右咧就谂，但有时咧如果谂唔到咧系可以用半个钟都谂唔到嘅， 冇错， 系啊，但系你呢个因为丽用英。真系太多字眼，我哋可以放落去。 冇错， 系我呢个都系好事嚟噶，咩好嘢都可以塞俾我。 欢迎今日丽英嚟到咧，我好开心，因为咧第一次奔神系觉得有一个人系同我并肩作战嘅，即系因为 physically 并肩作战，因为真系波城太乞人憎啦。平时开麦咧，佢个高度咧系我个视线要就住咯，即系要昂高头啊。咁今日终于有个人陪我啦，耶、 呢一句善良、美丽、英明、神武咧，即系我哋会想丽英 share 啲咩咧？其实就系想知道下你嘅，即系你嘅性格。其实你自己会点样形容自己咧？即系 physically 喺歌里边啱啱讲到就会有一种啦。咁但系内在性格嗰样，你觉得自己系点样样？ 我觉得自己系一个几搞笑人嚟嘅，同埋都好奇怪人嚟嘅、即系奇怪在于边度咧？我系会成日谂啲好即系天马行空嘅嘢啊！即系我系无啦啦食下个饭咧，跟住然之后放空咗，跟住就可能谂紧啊，如果我识飞会点？如果我对翼会飞去边嘅啫？啲好奇怪嘅人 谂得好远，我食饭会谂咗去飞嗰个系 食紧鸡翼嘅时候谂紧，如果我都有对翼会点咧？ 系啦，好难捉摸啊咁样。 系，但系呢一个状态咪由细到大，即使到而家可能出嚟做嘢嘅时候啊，即系见多人都，即系呢样嘢都 keep 得住啊？你觉得？ keep 到嘅呢一个，但系当然有好有唔好啦。咁、咁啊，无啦啦可能倾紧开紧会嘅，咁你放咗空啲人咪会喂醒啦咁样。但系好嘅地方咧，就系可能你有时遇一啲 idea 或者一啲新嘢，咁你可能就系、啲火花点样弹出嚟咧？可能就系你呢一下放空或者谂咗去其他地方，跟住就无啦啦俾咗啲好新鲜嘅感觉，系啦。 所以话咧，即系我哋其实每个人咧，唔知点解读书嘅时候咧，身边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同学仔嘅。我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都会有一个 QQ 地嘅同学仔，佢成日咧，你唔知佢云游咗去边噶，但系突然佢会讲一啲嘢咧，点声咗，喂，你讲啲咁犀利嘅嘢出嚟嘅咁样。其实丽英读书嘅时候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叫做比较 creative 嘅人嚟咧？ 我嗰陣時讀書就我覺得我自己幾悶嘅，我讀書就真係死讀書，但我同朋友就可以玩啲好creative 嘅嘢咯。不過體育堂咧就會盡顯多啲嘅，可能一條繩啊，唔單止係攞嚟揈咁樣啦，我哋以前會跳繩，我係會喺個地下度遊走咁樣，大家好似跳嚟跳去咁樣，有好多玩法㗎，係冇錯。 咁你算唔算喺老師眼中咧，叫係嗰啲？白厭啲嘅學生嘅意思，因為白厭同埋壞係唔同咯。白厭係嗰種即係佢坐唔定啊、跳皮啊，跟住好多古靈精怪嘢嚟諗啊，係咪呢一種啊？你算唔算？ 我嗰陣時讀書係真係好乖嘅。你如果而家睇我嘅款咧，完全諗唔到。我以前咧好靜咧，會上堂啊，老師我識呢一題啊，係嘅。 好想打你， 好唔係麗英，唔係你㗎， 完全唔係 我識嘅麗英嚟㗎。 我係只能講我真係好叻扮嘢啦，真係對住啲老師我真係好乖嘅。 咁但係去到一個咩嘢時候，突然個人好似轉咗個模咁？ 咁轉到而家好似好跳皮啦，好古靈精怪，大家見到又會好開心啦。咁樣幾時開咗呢個竅啊？ 我覺得係我畢業之後啦，應該係，因為嗰陣時咧，大家我讀嗰間中學都好死板啊，即係大家都好悶咁樣。跟住就係會話俾你聽啊，入大學啊，耐啲讀 U 啊咁樣啦。跟住然之後我嗰陣時係真係俾大家啲氛圍影響咗咧，係真係好認真好認真讀書。咁我幾時先嚟一個解放咧？咁真係我畢咗業之後啦，跟住接觸咗好多唔同人啦，跟住自己又寫下歌咁樣，先發覺其實係我鍾意嗰啲唔係真係咁認真咁死板嘢，我係鍾意玩多啲唔同嘅嘢，咁唱多啲好似阿妹正傳咁樣有共鳴嘅，係真係開心嘅，咁我先係真正enjoy， 即係嗰一下先至可以 kick 到嗰邊。变咗而家 咁样，咁但系你话毕业开始自己有啲创作啊，或者玩呢啲得意嘅嘢咁样啦，咁去到真系可能叫做所谓入行去做，例如演员啦、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嗰、那个契机又系咩啊？ 个契机可能我由细到大都系中意演戏嘅，系啦，啱啊！如果喺中学咧，真系可以 show 到少少我呢一种性格嘅话咧，就应该系我参加剧社嘅时候，咁啊，因为系啦，嗰阵时咧，大家先。知道其實原來你係會搞下笑嗰啲嘅喎，同埋都玩得起嘅喎。咁係咯，跟住出咗嚟之後就我都繼續中意做戲啦。咁所以自己就去 casting 去唔同地方，咁都係 cast 得中嗰啲咧，都係導演真係好好人啦，即係佢覺得我都幾有你啲搞笑節奏捉得幾好啊咁樣，所以就中咗係啦。咁大家慢慢呢一個形象就好似係佢哋。就定位咗啦，就覺得你係麗英就係一個識搞笑嘅人咁樣， 全死角美女，係我覺得好好啊呢、這個 term 真係。但因為你講演戲嗰啲節奏特別係喜劇咁樣樣啦，係咪之前其實都冇特別話跟人學過？真係可能中學開始玩劇社嗰度自己摸出嚟㗎嗰啲 係。係嘅，劇社有幫咗啦，但我諗翻起就係、是因為以前細個我好中意睇動漫啊，跟住動漫咧就有啲好搞笑嘅劇情㗎嘛，係自己慢慢潛移默化咗落去。咁就而家大个咗留意返先话係喎，其实有好多嘢都係喺睇片啊嗰啲地方學識返嚟嘅咁樣囉。 細个比较鍾意睇边类型嘅动漫呢会。 喔細个鍾意睇熱血类嘅。係。可唔可以讲名？ 可以 。 可以 我鍾意睇海贼王啊、死神啊嗰啲。银魂冇错。银 魂啦。 银魂节奏又系真 係 好。係 好好真係呢啲好好笑嘅。 呢个都系我嘅启蒙喺呢一个懒系搞笑嗰个位呢。喺呢个银魂内学到好多。因为银魂嗰啲角色咧，本身佢哋会有啲好夸张嘅性格，你会唔会都系因为睇咗银魂之后觉得我原来有时可以即系演绎得再夸张啲嘅、爆笑啲嘅，咁样去令到大家都系容易啲接受呢种性格咁样？ 会噶，我系用埋，我直头系用埋我成个样啦，我面部所有肌肉去接一个好好笑嘅样出嚟，咁大家都会觉得哇呢、這个女仔咁夸张，又好少见啊嘛。 因为银魂佢有出真人版。玩嘅时候咧，你又仲多一样嘢可以模仿，譬如你动画始终佢都系即系画出嚟啊嘛，但系你真人版你有真实嘅演员去演翻佢哋嗰啲角色嘅时候，又可以有一个参考咁，好似 系啊系啊，佢哋就系个样系即系 exactly 系银魂里边嗰啲样咯，我唔知练咗几耐。 突然讲起银魂咧，即系又系好兴啦，啲网民实会开 post 咗咧，银魂拍港版揾边个？咁我话揾丽英做神乐 系 好啱。 哦，系啊。系啊， 因为都有嗰啲细细粒啦，跟住得得意意啊嗰种特质喺度嘅，你自己觉得 O 唔 OK 先？定系你想做阿定春算数？ 定春啊，定春冇台词就唔好啦。神乐，但系我惊佢把遮高过我啊，所以 林一峰我系做高撑，其实我想咁样。 O K 喎， 咁但系因为可能真系咪细个睇动漫，譬如真系出歌之前嘅丽英，其实都会可能唱嗰啲日文歌 cover 嗰啲学日文啊、日本文化嗰啲，就系咪？即係嗰條水就係嚟自於動漫啊！ 係嘅，係啊，我都係因為中意睇動漫，跟住之後大少少睇日劇啦，即係全部都圍繞住日本嘅。我係自己好中意日本文化，跟住所以就學係咯，學日文咯，跟住就唱歌啦。係、其實我學日文咧有一個其中最大嘅推動力，其實都係因為想睇啲歌詞。是可以睇得順啲，所以我先去學日文嘅，係啦。咁冇辜負到啊！咁我而家都先睇到下，咁我輕鬆啲啊，唱得就。 我都好有恆心啊，因為咧，即係對於奔 Johnson 嚟講咧，我都係細個好中意去睇動漫啊，即係所以開始去嘗試聽一下啲日文啦。咁但係去到聽歌嗰個位咧，我就冇麗英咁有恆心。啲人話其實你做乜成日聽日文歌啫？你又聽唔明，跟住我就會懶型咁答佢：有時聽歌咧唔一定要聽歌詞嘅。 我以為你答佢有翻譯嘅咁。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麗英可以將佢呢一種嘅喜好可以融入到，然後又學埋日文，真係非常之好啦。有冇諗住話第时真系哇！如果我将来可以去日本定居，咁就正啦。 咁我又冇，我自己都好中意香港嘅。但我想系同有机会嘅话，想同日本嗰啲艺人合作啦。即系我好多歌手，好似 Yui 啊、Amy 啊、Lisa 啊，大家即系最近唱《鬼灭之刃》嗰个主题曲嗰个女仔。咁我都即系如果会唔会将来都有啲机会咧，即系会喺度幻想下呢啲咯。 我好想同 Lisa 合作， 系啊 ，Lisa Wong 做 MC 。每次一讲呢首我都忍唔住， 你个人真系好幽默噶， 可唔可以邀请我上雪柜冷笑话嗰度讲？ 系冇问题，两位过嚟过嚟过嚟， 好多呢啲垃圾嘢嘅老， 我写翻个对联俾大家。 但系又问一下阿丽英，喺呢一个即系学日文嘅过程当中啦，即系有冇话都会俾一个 task 自己，系觉得自己要去到点样嘅 level？先会去停咁样嘅咧？ 我又冇喎，但系我日文就真系唔系好叻嘅。可能我自己 set 嘅要求真系好低啦，我真系想睇得明啲字，同埋沟通基本沟通啦，同日本人，我自己中意咁样。系咯，都系最高要求，应该就系同日本人可以溝通得到，咁我覺得我而家仲有啲進步空間嘅，可能我諗我讀完書之後都要繼續進修咁樣咯。 嗰、那個難嘅地方係喺邊啊？ 哇，係啲我覺得係文法啊，因為咧佢係好，佢唔同，佢有少少似英文，但係佢仲複雜過英文嗰啲 tenses 啊。佢係好似除咗現在式、過去式，跟然之後你對住唔同嘅人，你長輩要講邊一啲字咧，係啦，跟然之後對後輩又要點樣講？跟住除咗禮貌，又即係我哋平時用禮貌句嘅又唔得喎。跟住如果你再對住一啲好勁、好勁、好勁 boss 級嗰啲人物咧，你又要用再即係你要再用一個尊敬少少嘅字去同佢講，所以要有好多嘢要記咯。 都係即係譬如你多謝我哋喺即係廣東話咪多謝咯。日文如果冇記錯，譬如你咩咩阿里吉多就最簡單嘅。 係啦係啦係啦。 跟後面仲有出咩阿里吉多真係 master 又唔知再複雜啲係咪？ 多謝阿里吉多咁樣。 同埋啲 好複雜啊！ 冇錯冇錯。同埋咧因為日本人咧佢講嘢咧佢我哋係要諗佢講啲乜嘢嘅。佢講嗰句字咧未必係真係佢想表達嗰個嘢。咁我哋反而要諗下佢底層嘅意思，所以有好多嘢要諗。 但我见你最近咧开始即系喺自己嘅 channel 度 cover 歌咧，都会开始自己填一啲日文嘅词啦。呢个系咪已经成为咗你日常一个即系得闲无事就会爱嚟练习下嘅一个兴趣咧？ 哇，嗰、那个我就未劲到可以填下日文词嗰个嘅。嗰、那个系我搵我以前读日文嘅一个朋友帮手嘅。咁我哋有都夹下倾下，想要啲咩字咁样咯。系啦，可能之后啦，如果时间允许嘅话，咁又大家有啲 project 可以即系有啲谂法嘅话，我觉得应该会成为日常嘅。即系我哋会倾多啲唔同，可能将一啲广东歌变做日文咁样。 哦，通常日文歌我哋会填广东话词，丽英可以试下调翻转呢个，呢个再另一个 level 咁样。 但系咧，我哋嗰啲日文歌填广东话词好夹硬咯，好直译咁样咧，即系等于人哋咧，即系将 Big Bang 改翻歌都系咩咩的宝贝咁样，嗰啲好牵强噶嘛。咁但系你听阿丽英唱嗰啲咧，即系我谂都一定系要求啊，系真系我觉得系填得好好嘅。之前我见佢都 cover 咗阿 Ian 嗰首歌。繼續加油 啊！ 多謝，我會填多啲嘅。 係咪即係可能喺網上面拍多咗一啲譬如cover日本嘅歌又好，或者點樣，跟住慢慢就可以可以用歌手呢一個身份去做歌啊、出歌咁樣嘅嗰陣時係。 我點樣講好呢都係嘅。雖然有啲，我覺得日文歌係我其中一個可能。对观众来讲可能是其中一个特色啦。跟住然之后就可能呢一样嘢就令到多啲人有兴趣，可能会想听下我唱啲乜嘢，又或者会期待下我下一首 cover 啲咩歌。跟住慢慢我可能有一班观众系会听我嘅歌喇喎。咁我之后再出自己嘅歌，咁佢哋都会觉得得意喎，有自己嘅歌听到转去听咁样喎。 嗰时要出自己歌嘅时候有冇 有冇嗰时都会谂，哎呀，得唔得咧？仲系咪时候咧？有冇出现呢、這个？ 会噶，成日都有啲好唔自信嘅时候嘅，都会觉得哇，唔系啊嘛，要出自己歌，我觉得自己好似学唱歌又未唱到人哋咁劲咁样，点半桶水咁嘅，点样行落去啊？跟住然之后，我哋老细就好好啦，即系佢同我哋讲话，你要开始咗先可以成为一个好劲嘅人咁样，咁我就觉得系啦，咁我觉得佢讲得好有道理嘅，咁啱嘅，其实都惊唔到咁多，我觉得点都要试咗先咯，即系有时答案唔系即刻有噶嘛，系要你不断去摸索先至可以揾到翻嚟嘅。 哇，老细真系老细， 好热血啊， 系啊 ，hand track 好霸气，好热血。 啱啱嗰句 statement 啊，系啊，我要 你开始咗先至会， 我要揾个记事本写，系 如果要多谢老细。用嗰個敬語嗰日文應該點樣講？如果去到嗰個層次， 係嗱，佢又未算係真係好老細，都算係半個朋友啊！即、就、係、是哦、我諗我會同佢講句。阿里加多个仔 ，mus 咁样 得啦。OK， 真系好，证明系真系 friend 嘅，真系 friend， 可以用到呢个都 OK 嘅，系中间嗰啲嚟嘅。 だれかも顔のこの険しい世界でも僕だけじゃただ見るだけ。何ができるの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が胸を張って共に守りましょう言ってくれた 所以之前 Tonic 嘅《鬼滅之日》嘅日文版 featuring 嘅咧，就系有今我哋嘅嘉宾丽英诶小薯茄，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输入病例，两宗是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都是住在屯门。其中一名71岁女子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曾经去过屯门的明星金阁海鲜酒家、经典厨房、绿茵餐厅和财政轩。另一名患者是41岁男子，住在山景村景富楼高座，在中环汇德丰大厦一间公司工作，14名同事要检疫。患者今个月3号去过海运大厦玩具反斗城、旺角信和中心，亦都去过万邦行的大家乐和万年大厦的大快活。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10宗，其中一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70岁女子，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同确诊个案相隔一层，亦都不同座向。她没有病征，今个月6号因为跌倒入院，筛查之后初步确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区域法院承认前年8月31日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聆讯下午继续。代表李卓人的大律师黄宇日求情的时候说，李卓人是职工盟秘书长和工党副主席，不生投身争取劳工权益，他在案中是参与而不是组织者，身份和818案不同，目的和其他的参与者一样，是出于对政府的不满。辩方又说李卓人认罪节省法庭时间，他游行期间没有作出任何的暴力行为，亦都有要求参与者让出一条马路给汽车经过。李卓人一度要求终止律师代表，希望可以在庭上读出陈述书，但是被法官拒绝。代表律师之后读出李卓人的陈述书，重新认罪，但是不认错，历史会判他无罪。天气方面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明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近沙咀道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清泉路近海滨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咧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荃青交汇处嘅支路车龙排到近丽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启德隧道嘅管道出口。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收费广场一带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恩平，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大潭道落去柴湾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过咗兴民村。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另外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方向近晓光街回旋处一段，现在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沿住将军澳道一路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9:30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风骚正安，你问我答。 有喜庆事攞嚟庆祝嘅咩台？ 系茅台。咁梁山伯嘅另一半系咩台啊？ 系英台啊。好多人等车嘅系咩台啊？ 系粤台。咁楼边工作要注意安全要咩台？ 系梯台。 记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直安短剧》， 楼边企高风险高，善用梯台要做到。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旅行点样先至可以变得有意义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王浩辉辉 Sir，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可以一边执垃圾，一边环岛，一边贡献社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美丽英明神武， 今天我哋骚动音乐咧嘅嘉宾咧系有丽英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矮妹正传》嘅。 耶、yeah. ！ 呢、這个高度嘅差别 你 出现咗， 你唔好再讲落去。 咁一开始我同阿芬臣咧会先估下，即系我听完呢只歌啊，各样嘢嘅感觉，跟住之后咧就交俾丽英咧揭晓咧，咁我哋估嗰样啱唔啱嘅？ 好， 好啦，我估呢一样好直接个， 好啊，你 我听完之后， 你先啦， 我好想估啊，其实丽英啊，真系好憎一啲高佢好多嘅啲人。 我想我先搭咗波城先，唔好话丽英啊，芬臣就系最憎嗰啲高我好多嘅人啊嘛。好啦，咁我又到芬臣估啦。芬臣觉得咧，矮妹正传呢个题材咧，唔系丽英自己谂嘅，系其他朋友 suggest 俾你嘅。 嗯，好啦，你逐样揭晓啦。 好嗱，首先啊，波城先啦。啱一半嘅，其实系，不过要睇一个高人咧，佢要点样对我呢啲矮人 啊？ 如果佢即系系平时经过行过会当个头系个扶手咁样浪嘅话咧，跟住又得闲笑下你矮啊，笑唔单止矮，真系好多形容词，笑下你纳米人啦、啊，跟住或者 虾比人、 啊、虾比啊，咩袋似啊，咪觉得高大晒咩，咪有呢啲咁嘅感觉咯。 最 hurt 嗰次听到嘅系有冇印象系咩嘢情况？ 系咩情况？哇！嗰次真系不得了，系我有一次企咗喺我 friend 嘅前面啊，但其实佢都唔系好高嘅，得大概米六五左右啦。跟住之后咧，因为佢就去买嘢食，跟住之后拧转头咧，我企咗佢前面嘅啫，佢见我唔到，佢话 咦，大英去咗边度啊？点解我嗰下以为佢喺度玩嘢啦？系咪想搞下笑咁样啦？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喂，咁样啦。跟住佢见到我嗰下咧，好似发现咗新大陆咁样，哇！点解你喺度嘅？跟住喺度笑唔停咁啊！我嗰下真系好伤心，喺度谂紧我有冇矮到咁啊！ 我想问你一个情况，因为我成日都会咁做噶，即系譬如一班人大合照啦，咁有一啲比自己矮一橛嘅人企我前面啦，咁因为好逼，咁大家影唔晒，跟住话。你企我前面啦，你遮我唔到啊！咁样，你觉得咁样会唔会好衰啊？我成日都会咁讲。 一开头会觉得有啲衰嘅，跟住但系你冷静啲啊，又觉得其实都讲有道理嘅，只可以接受啦。得我企前面啦。 即系所以而家影呢个团体照，通常都会自动自觉企前面咁样。 系啦系啦，其实佢哋已经很好噶啦，会讲高嘅企前面，更高嘅企后面，即 系咁讲。 系啊，小树喺隔篱，其他女仔阿冰啊，佢哋嗰啲咧都系差唔多高度啫， 就好啲嘅，开心啲嘅。但系我头先已经经历咗一个我都觉得好伤心嘅情况啦，就系头先丽英讲话我个朋友咧都唔系好高嘅，165左右啦，呢一句都好 hurt 啦，对于宾臣嚟讲， 你都系， 我都系差唔多高嘅啫， 唔系啦，宾臣一定高啲咯， 差唔多嘅，差唔多嘅咁样。 但系有冇曾经即系喺丽英嘅心目中会觉得高度呢样嘢系会想？啊！我真系想高啲，即系好似譬如 MV 咁样，都会有发一个梦，希望瞓醒觉个人就高啲啦。有冇出现过喺你身上？ 啊，有噶！我小学嗰阵时候咧，我见住个老师唔系好高咧，我系笑佢噶，但我觉得好对唔住，我真系好对佢唔住。我就话咧，啊，我第时应该会高过佢嘅，一直谂紧啊，我第时咁高，我会做啲乜嘢咧？我会着啲咩衫？你要幻想一下，可能因为睇得太多动漫咧，以前十几岁嗰啲靓妹或者嗰啲男仔咪好靓，好正嘅，跟住之后我就会觉得啊，自己第时应该都会变到咁样噶啦。跟住之后，原来即系呢个梦发得太多啦，咁样，跟住到而家为止都系咁嘅，一直系唔过150嘅身高，即系啲小学生已经高过我咁样，系咯，最大嘅都系呢一样嘢咯。 你系由几时开始停留咗喺呢个高度度？ 我谂中一到啦，其实我系每一年都有0.1cm 咁样增长嘅。 你真 系 有度， 即系由中一开始 系啊。尤其是我哋呢啲生得比较娇小嗰啲咧，好在意自己个身高嘅，即系后面有啲0.几嗰啲系绝对唔可以放过嘅。 系 啦，虽然大家可能会当我因为我而家148啦，但其实我自己讲嘅话，我就会系148.9咯，所以我系唔会放过0.9先。 因为4.5入可以叫149噶啦嘛，差唔多。 系啊， 即系等于咧，我都话自己我差唔多170左右啦，咁样咯。我再夸张啲，我连个点数都唔理啦，我直接就归个零头160。几入边170咁样， 咁以前有冇做一啲嘢咧？即系嗰啲即系都市传闻嘅嘢，去令自己高啲咧？ 有拉筋啦，跟住然之后试过饮牛奶啦，跟住然之后听人讲话扯下，即系扯下啲手脚脚啊，咁样会高啲嘅。我发觉系冇关系嘅，完全系啦。大个咗就知道冇关系啦。你最离谱应该都系扯下啲手脚脚啦。 搵啲同学掹住马分尸咁样， 帮我拉一拉，系啦咁样。但系有冇中学嘅时候有冇话即系听过话啊打篮球高啊，不如你打多啲篮球啦咁样。 呢个冇啊，入咗去之后啲人咧，篮球队啊嗰啲咧，总之要靠身高啲，全部都忽略咗你噶啦， 好残忍啊！ 冇错，同埋我觉得高，同埋我觉得高咧，其实同运动嗰啲系冇乜关系咯，即系可能你打得篮球多，你应该系唔会变高，应该系调翻转讲，系因为你高，所以你先俾人叫咗去打篮球咯，都系咁。 都系，有时入去篮球队嘅时候，我都系矮。 你系打篮球？ 我系打篮球噶，入去嘅时候矮噶，到我离开咗嗰队篮球队，我都仲系矮噶，跟住到我离开咗篮球队之后先发育，跟住先再高咯。 有冇叫翻你入去打？跟住 有啊，嗰阵时，但系跟住我唔打你已经， 不打 所以佢讲嗰样系啱嘅呢一样。咁但系去到几时，李英你就觉得好啦，我都系认命啦。跟住之后就算啦，我接受而家呢个嘅身高，然之后喺我呢个身高嗰度加入，譬如头先讲嗰啲喜剧诙谐元素，去成为咗而家嘅你咧。 我好早已经接受咗噶啦，即系中三到咧，即系我觉得大家啲女仔都开始唔系好高嘅时候，我谂我都冇咩机会再突然间十度发育噶嘛，跟住就 已经高到十度啦，已经系 系啦，所以就嗰下。嗰陣時就接受咗啦。如果真係話加入自己搞笑元素嘅話，應該都係差唔多臨近畢業呢啲時期咯，都係中五、中六度咁樣就開始欣賞，係啦，開始由接受就變咗欣賞自己個身高，其實都有好多好處嘅。跟住就開始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即係啦。 例如咧， 系有啲咩好处或者玩法咧？发现 啊，梗系好处梗系多啦。好似咁啊 ，Yuki 咧咁就出咗一啲童装，咁而家童装咁我就可以买啦。即系佢系啦系啦，咁嗰啲咧其实好多大人款咧其实都有噶嘛，童款嘅，但系童装嗰个价钱咧平一半嘅。咁我呢啲。系啦、 哦是哦， 就可以买啦。 年终黑人少噶，我都买过。咁但系我又想问下黎英，即系如果有一日你觉得自己变高咗啦，你觉得自己嘅性格会唔会同而家有啲唔同呢？ 会唔会有唔同呢？我觉得会噶，可能我感觉会认真啲咯，即系可能会冇咁幽默啊。 系， 因为因为我可能生，因为我生矮啦，咁我需要人哋注意噶嘛，咁我就要做啲嘿嘿好搞笑嗰啲样去引人哋望，耷低头望我啦。但我生得高嘅时候，其实我已经望到晒所有人啦，我可能唔使做咁多嘢。 我谂起咧，咁样比喻咧，虽然好似好衰，作为第一次见，但系譬如啲狗仔唔同身形，细只嗰啲系特别大声啊，吱哇哇嗰啲，你实见到佢， 好有中气啊！ 你系一定会嗌得好大声啊，嗰啲咁啊。咁但系去到。頭先講就係可能即係日常生活嘅嗰一種啦，但係去到幕前，你會做譬如演員啦，或者譬如你網絡平台上拍片，甚至乎你唱歌都有機會會上鏡啊，喺個 stage 上面，你又覺得呢一個身形上面係一開始咧，特別係會覺得係已經係一個優勢啦，定係都要啲時間去諗下啊，究竟我點樣運用呢？ 我覺得如果係講拍片嘅話咧，我就冇乜大問題嘅，反而好似對於攝影師佢哋輕鬆咗，因為佢哋唔使抬咁高咁樣啦，係、啦，就會佢哋都方便啲啦，即係冇咁攰啦。但係如果係舞台劇嗰啲嘅話咧，就會阻礙大啲咯，因為咧好細粒嗰啲人咧就好難望到你啊，係啦，即係上台嗰類型嘅話咧就會棘啲咯。 OK。 但如果咧，即系喺呢一个娇小嘅身形咧，我觉得都有一样嘢好嘅，作为女仔，因为咧，即系你都会经常幻想自己嘅伴侣系高大啊、靓仔，好有安全感咁样，会唔会成日都幻想啊？我其实细细粒都有一个好处，就系好容易揾到一个好有安全感嘅另一半 啦。 我会噶，都会噶，虽然我都中意高大嘅，但系对我嚟讲，其实即系。一六幾其實都已經夠噶啦嘛，即係已經都佢哋都已經高我成個頭，都好有安全感嘅，係啦。嗱咁對於其他高少少嘅女仔，咁我咪著數啲咯，可以揀多啲 選擇多啲咁樣可以。咁啊嗱，咁啊到阿斌頭先估嘅嗰樣啦，就係呢一首歌《矮妹》，正正佢估嘅咧，就係呢一個 topic 其實咧，未必係你自己去諗，反而係可能幫你作詞又好啊，或者身邊啲朋友，不如寫只咁嘅歌啦咁。呢一個佢又估得啱唔啱？ 奔神呢一个咧就错嘅，真系我自己谂嘅，耶 系啦。咁有咩 trigger 到丽英你呢一只歌今次就用呢个题材啦？ 主要都系我想帮班矮妹发声啦，跟住我身边同埋我做咗成廿几年矮妹嘅辛酸史啦，一次过讲晒出嚟嘅，兼就系、是、召集一班。同我差唔多高嘅女仔一齊圍爐取暖嘅啫， 矮妹大聯盟嘅， 冇錯，真係，哇，係好好笑嘅，即係網上咧有個叫做矮人關注組啦，真係 share 咗呢首歌，跟住仲話，喂，黨歌終於出啦咁樣。 喂，我要 join 啦，我要 join， 好笑真係。 但我想問呢只歌出之前係咪都有收到唔少可能網上面嘅 fans 又好或者朋友又可能 message 你私底下，即係都會有講，唉，其實我嘅身高等等，令到我都有呢啲A B C D E 嘅諗法咁樣。 有啊有啊，我係特登叫人哋。大家听完有咩感受啊？大家如果都系同我差唔多高嘅，可以留言话俾你听，你矮话俾我听嘅矮有啲咩开心事，或者有啲唔开心嘅嘢。跟住之后咧，系成扎哇，棒棒棒咁留言话、多谢你啊，丽英，你唱咗我心声出嚟嘅，真系好惨啊，矮妹咁样，会咁样讲。 有冇人 share 嗰啲一啲特别嘅古仔，可能佢嘅经历咁样样俾你，你都记得？ 都系话，但系佢点样讲？因为佢生得矮啦，跟住就变相都轻嘅，咁所以佢话咧，有时我有咩话佢哋咧，有次好似台风差唔多到啊，跟住又突然间有阵强风吹埋嚟咧，话个脚离地咗一下咁样讲，夸 张 夸张，我谂紧话咪真，不过都有可能嘅，其实可能飘咗一下或者个重心唔稳阵歪咗啫。 但系我又觉得而家咧，即系整体啦，我觉得可能。 可能喺我身邊嘅朋友都唔係話好高啦嚇。我覺得整體社會對矮小、嬌小嘅人士咧係。我又唔覺得話真係好似咁慘喎、啊，我哋講到即係唔係咁多奸，我又唔係好感覺到嗰種奸身嘅位置喺邊。 高嘅人多冇咁衰， 其實會唔會反而覺得其實而家矮人都好似好多著數啊咁樣。 多嘅，我谂好似我哋拎唔到啲高嘢咧，跟住总会有人帮手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就 系 咁样咯。 冇错，我都系咁样。 我呢啲咪就系攞嚟帮人攞嘢噶咯。我妈话屋企唔使梯噶啦，橱柜上面嗰啲你攞啦。咁 平时咧攞嗰啲拍摄嗰啲器材嗰啲灯脚啊成啊嗰啲。本身已經是 high 曬地，我一孭上膊已經 high 曬地，我就找人攞咯。 都係呢一個其中一個優勢嚟嘅，真 係。咁今次呢一隻矮妹正傳咧，咁曲方面咧就係麗英自己作啦。咁嗰時有曲，跟住之後再找朋友填啦，定要話係調翻轉定係點樣樣嗰陣時？ 我係作咗曲先嘅，之後先再找我 friend Queens 咁啊幫我填詞。係啦。因為我想呢首歌咧，其實主要都係輕鬆同埋開心啲嘅。咁我咧就上網，有一日上網咧就揾咗個 beat 咁樣啦，即係因為網上面好多嗰啲嗒嗒嗒嗒嗰啲鼓嘅 beat， 跟住我就係一路聽一路聽，跟住就哼咗呢一個旋律出嚟啦。 嗰陣一哼就係咪就係依首歌嘅邊一個部分啊？嗰時一開始哼嘅時候係 一開始哼我都係由頭開始咯，都係 first 嗰啲位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去到 chorus 係最難諗嘅，跟住係嗰下就真係問咗好多人意見啦，即係我作咗幾個 version 咁樣就問下佢。你覺得邊個係比較洗腦啲啊？即係或者朗朗上口啲啊？咁樣就係咯，就係呢一度就諗咗好多咯。係， 所以其實作嘅時候曲方面已經揀咗啲有 beat 嘅嘢啦。咁所以再去到編嘅時候，再俾阿 Frankie 嘅時候，咁佢又再幫呢首歌再加咗一啲咩元素落去啊？嗰時。 嗰時我哋大家係有諗過要唔要試下 R&B 少少，或者funky 啲嘢，但係啲 turn point 對我哋嚟講，呢啲唔係好識音樂，真係冇學過嘅，真係有啲深。跟住我哋就憑感覺去啦，即係主要都係想個節拍可能重翻少少，咁大家聽嗰陣時候就好似可以摁下，跟住然之後又會容易啲入腦。這個主要都係我哋想做嘅，係啦。當然內容重要啦，內容係即係大家聽呢首歌係希望可以開心，同埋矮嘅人、高嘅人都好，都可以听到有共鸣嘅。 系咯，因为个歌嘅 structure 上面咧，去到譬如中后段嘅时候，佢会有啲变，即系变咗少少嘅，即系可能会放慢啲，或者会有少少一啲似讲嘢嘅一啲部分。 系系系。 咁佢讲，咁嗰阵时呢个系你作嘅时候已经谂到啊，定系可能去到编嘅时候再同 Frankie 倾嘅，就不如试下有啲变化啦咁。 哦，呢、這个就系、是、编咗曲出嚟之后咧，我就想去中间，因为有一段好似独白咁嘅嘢嘅，就想加类似一个治疗时间咁样，即系啲矮妹听晒成首歌可能会觉得好伤心啊，就想向我诉苦，跟住嗰 part 嘅独白咧，其实就系我俾佢哋回应嚟嘅，咁佢哋咧可以任意同我讲啲咩都得，跟住然之后我嗰啲回复咧就可以 match 晒佢哋所有讲嘅嘢咁样咯。 哦 ，OK， 今次矮妹正传即系用一个比较叫做超少少嘅 style 啦。但系如果假设啦，丽英往后嘅日子想再继续去出新歌，你会噶嘛？会继续出新歌，会唔会都话不如尝试唔同嘅风格啦，即系可能试下唱啲慢啲嘅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谂法喺度咧？ 会嘅，咁我呢一年咧，其实都会 keep 住出歌啦，出到年尾啦，跟住但我今年嘅 plan 就系希望大家都系听得开心，同埋可以 high 啲咁样嘅，所以个曲风主要都系偏向轻松，同埋比较简单啦个 arrangement， 即系大家都可以弹到同埋唱到，跟住之后，但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都系好中意小清新类嘅情歌，咁我都有作啦。同我 friend 一齊合作咁樣，我諗住應該係過埋今年之後先至再 show 呢一面俾大家睇啦。 咁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啱啱咁樣聽咧，麗英嚟緊嘅時間會投放好大部分嘅工作都係喺音樂度噶咯。 啊，係噶，今年嘅比例，如果我自己嚟講係真係擺多咗好多時間喺音樂嘅，係啦。但係當然我都會去即係 YouTube 嗰邊繼續運行啦，因為我都好 enjoy 同大家一齊傾偈。咁好似我拍 MV 一啲花絮啊，或者我啲感受，甚至題材，其實我都係要同觀眾啊佢哋一齊溝通，跟住然之後我個腦先會叮一聲諗到啲好得意嘅嘢，所以我都會繼續去嗰邊同大家一齊交流咯。 好，咁如果俾一個情景題啊，麗英，如果有一日可能公司話麗英嗱，而家咧一定要二揀一啦，冇辦法，你太忙啦，太多嘢做，你只能夠揀一係就繼續拍片，一係咧就淨係做音樂，咁你點揀啊？ 哇！ 好残酷啊！呢件事 好残酷喎、啊。嗱、啊，我觉得咧，因为即系小薯茄啦，一班观众其实俾我就好多支持嘅，咁我由入去到而家，其实真系冇佢就冇我、嗯，所以我都会拣翻拍片嘅，因为佢哋对我嚟讲就好重要咯。 同埋我帮你谂咗一样嘢，我都会，如果我系你，我都会拣拍片，因为点解咧？我拍片可以拍唱歌嘅片同做歌嘅片。但我唱歌同做歌调返转冇得玩嗰种，但你拍片可以拍一个系列同音乐有关， 系、 哦、你可以照做嘅，所以 我奸啊，帮定你 边个话矮仔多计啊，高嘅都有噶嘛？ 有冇话即系之前见你喺 Q&A 都有讲过话啊？即系如果同歌手合作，即系最想梗系同 Yui 啊嗰啲啦。咁但系香港咧，我记得喺条片入边咧，你又冇好明确咁样指定，我而家咧又要做啲好残忍嘅嘢啦。 又问啦，你啊？ 又问下啦，即系如果要喺香港度拣一啲嘅音乐单位去合作，你而家？俾你做第一个咁样，你会拣边一个先？ 啊，我谂啊，我会拣 Serini 啦。 OK， 系啦，因为咧，我本身就虽然啊，因为 Serini 咧，我记得佢系都有做一啲好得意嘅歌嘅，啲波霸珍珠奶茶之类咧。我觉得我哋系应该几夹嘅，如果可以合作到嘅话。同埋咧，我真系好中意佢 character。点解佢可以咁搞笑嘅？同埋又即系每一次可能佢出席每一个访问咧，跟其实佢都系有佢自己风格嘅，呢、一样我好欣赏。跟住，所以我第一次入坑，即系听佢嘅歌咧，系听佢首《Don't Test Him》啦，系情歌嚟嘅。我觉得哇，真系好劲！点解佢可以即系要通俗嘅可以通俗，但系要情深或者好文绉绉嘅都可以做得到。咁呢一个我真系好想同佢合作到。 系，但系我今日听咗呢个访问，大家都会听到丽英，其实丽英都有你嘅 character 嘅， 冇错， 系啊，系啊，所以唔需要羡慕，你自己都会有嘅咁。咁所以而家有呢一首今年嘅《矮妹正传》啦，咁亦都期待今年你之后落嚟啊，同呢一个班底或者更多朋友合作嘅时候，又会有啲咩歌同我哋分享啦。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满腹，你得很，凭我孤独着三车睡床，跟我极亲。你得好，谁也当宝。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细路。谁又要钙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接走。身躯成日战斗，撞落天花边有人救。哦哦哦，一米五亦比多我，却永远后生无从释放。高腰裤亦比多我，哇哦，怎么穿衣都似做错。高铁 K1 model 全部太难喷。一线实一任务实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裤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佢质，仍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心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更真。高争才是最真，这位矮妹不作陪衬。一米五亦比多我，却永远后生无从识破。高腰裤亦比多我，哦哦，怎么穿衣都似做错。我明噶，我影相都是排第一行。使乜理其他人啦？呢个世界仲有好多矮人陪住你，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象，你系最正噶， 不需再高的色。